8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一代， 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吐故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相声名演员还有曲艺名家表演的作品。那么上半段呢，先请您听一段快板人间真情。梁厚民先生是北京曲艺团的老艺术家，在快板和快板书方面都很有建树，他师从高凤山，也向李润杰等问艺，艺术上光彩博收，锐意创新。他的代表作像秦西白虎团呐、等等，让人啊几十年之后还是记忆犹新。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梁厚民先生晚年表演的一个新作品《人间真情》。 我头来要讲八句诗，这就是我今天要演的这个段子的主要内容啊。快板书以讲故事著称，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北京城。有个小孩从高层楼上坠落，消息传出，引起了世界震惊，十几个国家来电关心询问。世界奇迹产生在瞬间之中，若问这事情缘由究竟，请您听一段人间真情。天下午的5点钟，奇迹就出在了文明古都北京城。突然间，在一栋大板楼的最高处，传下来了小男孩的阵阵哭喊声。抬头看，这个小孩也就4岁多。嚯，太吓人了，真让人胆战又心惊啊。这个孩子他骑着窗户半个身子在楼外，还又哭又闹，不住的乱折腾。哎呦，快看哪哪儿呢？嚯，危险！哎，孩子上窗户了，家里有人没有？屋里边根本没人来搭声，只因为孩子的妈妈出门倒垃圾，突然刮来了一阵风，砰的声，单元门把他的妈妈给锁门外了。小男孩只有一个人在屋中，他妈妈是忙到姥姥家去拿钥匙。您想，这个小孩一个人锁在屋里头，哪能不折腾？他想开门又不会开。要说这个孩子天真活泼，太聪明了。他一想，对呀，没门可以走窗户啊。您说这个小孩够多灵吧， 就在他妈妈刚刚走了不到三分钟，这危险的情景就发生了。只见这个孩子把俩腿全都迈出了窗户外，俩脚蹬在了窗台棱，那窗台的外边也就两寸宽呢，他踩着窗台还折腾呢，心里说，哟，这外边怎么没楼梯呀，看来从这儿走不通。他又哭又闹往回蹭，就听着脚下刺楞一声，窗台外边太窄了，两脚一滑蹬了空，哧溜，哎呦，嚯，这孩子愣没摔下去。他回手扒住了窗户棱，当时这个孩子也不哭了，他大概知道摔下去可能会有点疼。只见他两腿乱蹬，看样子想要爬回去，心里说呀，爬回屋去躺在床上比这儿会轻松。哎，那哪儿爬得回去啊，您想这身子掉井里，那耳朵还能挂得住吗？这孩子已经悬在楼外半空中，全身的重量落在了两只小手上，那俩小腿啊还在不停地胡乱蹬呢。您想他那小手能有多大劲儿啊，折腾了不到半分钟，两只小手没了劲儿，扒不住窗户，手就松了。就听哇的一声惨叫，嗖，我还忘了告诉您了，这个孩子他们家住的可是15层啊，直上直下将近50米，楼底下就是水泥地面，硬绷绷。这孩子要摔下去，那可就不是有点疼了，恐怕立刻就不知道疼了。这15层是多老高啊，有的人往下一看都眼晕头发懵啊。这15层棒小伙子往上爬，中间不停也得需要5分钟，这要从15层上往下掉啊，那可太快了，总共都用不了3秒钟。这孩子嗖的一声下去了，直坠地面，带着风，离地面30米、20米、1秒钟、2秒钟，离水泥地面还有2米了。眼看这个孩子就要活不成，这孩子让谁说也活不了了。您算算啊，从15层上40多米高的地方摔下去，那甭说是个孩子，就是个鸭子也得摔扁喽。那位同志说了，接着点啊，接好吗？您可不知道这接有多么的危险，我们家也住高层楼，还没这么高，才11层。有一回我下了楼忘了带车钥匙，喊我的老伴儿让他给我扔下来，我拿手一接着车钥匙，嚯，好家伙，手心砸个大口子。您说这么点钥匙能有多重啊？顶多也就是1.5两。您可不知道，要从上边掉下来，它可就不是1.5两了，这一下就变成了好几斤重啊。这孩子咱们就说30多斤，按牛顿定律自由落体加速度这么一计算，您知道这孩子掉下来变成多重了吗？986斤7两4千3。接将近1000斤呢、啊、那谁敢接呀、啊、一接就得骨断筋折呀、啊、朋友们，你们说有敢接的没有？对，还真有敢接的。我接着唱，您就往下听吧。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刹那，惊人的奇迹却发生了。有两位不知名的青年人，可称得上是现时代的活雷锋，他妈个人生死直度外，以100米的速度往前冲，一左一右奔向了孩子的坠落点。抢点的意识特别浓，他妈伸着双臂抬头猛跑，那个孩子掉下来带着风啊，他妈一心想的是抢救生命，定要把孩子接手中，恨不得累生双翅飞过去，真好像子弹出膛箭离弓了。高个的青年快了1/1秒， 这千斤的冲力由他一个人来担成，就听啪嚓咕咚咚，掉下来的孩子斜肩带背从他脸上砸在了他的怀抱中，咕咚一声，孩子大人同时倒在地，鲜血流出，那脸上身上全染红了。那个青年鼻梁骨当时都砸断了，他昏死过去，可那孩子还紧紧抱在他的怀中。只见他两个鼻孔淌着血，嘴角还微微的露笑容。他虽然神志全丧失，可他救孩子的心愿已完成。他怀中的孩子满身都是血呀，突然间哇的一下哭出了声，矮个的青年抱起了孩子就往医院跑。正这时，有个不知名的司机嘎噔一声把车停，快上车，我送孩子去医院。刚才的情景我全看清了，你们为救孩子活出了命啊，咱受赌认命真是有水平啊。我虽然工作在外地，要用实际行动学习北京的好作风，坐前面告诉我医院怎么走。说着话立刻打开了双蹦灯，呵，这辆义务急救车一路畅通全让行。紧接着又有更多不知名的好群众把那砸晕了的青年送进了医院中。在这突发事件抢救全过程有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留名。多少人伸出了援助手，多少人无私献真情，多少人做完了好事悄然离去，多少人没有留下姓和名。这个孩子一天转了仨医院，有多少护士和医生，多少个日日夜夜精心护理，多少人无私奉献爱与情。这些人的名字我看是一个统称都叫活雷锋。一个月后孩子大人双双痊愈出了院，世界奇迹中华儿女谱写成，人间真情说不尽，活雷锋永远活在我们社会中。 再来一段吧，梁老师，再来一段，来， 再说一个小笑话吧。那个傻小子拜年，好吧，说大年初一好天气，有个傻小子给他的岳父拜年去。傻小子是穿上了衣服就往外走，他媳妇一旁把话题，我说傻子你干什么去呀？啊， 我要给我岳父拜年去。 啊，拜年去，拜年要说吉利话，别让人家笑话你。一进门看见我们家那张八仙桌，你就说，岳父啊，您这个桌子我认的，它本是一个梨木的，咱这儿的木匠做不了，从外地请了一个好手艺，桌子的材料是上等，您千万可别卖出去，记住了吗？ 啊，记住了，记住了。 傻小子来到了岳父家，一进门啊，见一家人正在屋里面吃酒席呢。这个傻子一眼看见了那张八仙桌，忙说道， 岳父啊，您这桌子我认的，它本是个梨木的，咱这儿的木匠做不了，从外地请来好手艺，桌子材料是上等，您千万可别卖出去。 他岳父一听真高兴，这哪像一个傻女婿啊。就在这时候从门外进了一个小姑娘，他岳父过来把话题，傻子，这是我的老闺女， 这个傻子一听笑嘻嘻，岳父啊，您这闺女我认得，她本是个梨木的，咱这木匠做不了，从外地请来好手艺。闺女材料是上等，您千万可别卖出去。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扁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您听到的是梁厚民先生表演的快板《人间真情》，下面邀请您欣赏的是郭全宝和郭启儒老少两位郭爷表演的《周挑子》。他们呢和侯先生一样，也都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虽然在中央团体工作，但是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他们二位也是北京相声的优秀代表。好，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传统作品《周挑子》，郭全宝、郭启如何说。 您在这儿说呢？ 啊，可不是吗？ 你看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可以啊，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啊， 是不是？认识您呐？ 哎，认得我的主要居多呀。 您不是姓周吗？ 哎，对了，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谁呀？ 您呢？ 您呢？您认错了人了。 怎么？ 您提那个周蛤蟆呀？那已人不在了。 哦， 这人没了。 您不姓周？ 哎，我姓郭。 哦，郭蛤蟆。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 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怎么了？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哦，所迫。 哎， 您是要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啊？ 哎，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我是狗熊扛家。 怎么讲？ 被家所累。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这个常言说得好。 哎，说什么？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个 我 这怎么样？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我说什么？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我说你这挨得上吗？ 不是，就是这意思 啊。是什么意思？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啊，说什么？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哎，这句话都对。 有这么句话吧？ 哎，有这么句话。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哦， 家家有本难念经。 哎，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就这么句话。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怎么会没法念呢？ 它没字。 哦，白皮儿啊。 就是事儿太多。 哦，事儿多。 您别看人口不多， 您家了几口人？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哦， 因为这个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我们家这人呢，我过了过数啊，大的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啊，多少口人呢？ 108口，54对，9大半。 咦，嘿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都论达。 哎，就跟洋袜子似的。 好吧，108口， 因为人口太多嘛。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哎，有啊。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雾罩。 怎么呢？ 哎，108口，其实 馒头有数客有主啊。这 其实 算得上来啊。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啊。 您这又没有舍棉条的。 嗨， 又没有舍棉袄的。 你呀， 有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人，多来一份。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 那我是不信呐， 这算得上来呀。 那可以，你算吧。 您先说头一口。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那当然得算一口啊。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有你就算呐。 还是的。 嗯， 我母亲。 嗯， 我们老太太 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的婆婆，板地干妈，我爸爸媳妇啊，街坊的二婶，还有我姥姥的闺女，这不就十口了吗？ 好啊，说了半天这才一口人。 还有呢， 还有呢， 再说我媳妇儿，我们妻子，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的，扫天刮地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板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儿，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行了，别 要十口， 别说了。 嗯， 你这凑数呢？ 什么叫凑数啊？ 还有没有了？ 真有这么些人吗？ 嗯， 还有呢？ 还有谁？ 我爸爸， 几个？ 嗯，这就一个。谁呀？ 哎，怎么这就一个了？ 是多了他闹得慌那玩意儿。 这多了又闹得慌了。这个他你不问多了算呢？ 没有多了。 你要问多了算，有的是。 有吗？ 你不用我给你算？ 怎么算？ 你爸爸 啊， 你父亲， 喂， 你们老爷子， 哦， 嘿，朝我撒去啊，我别给你算了，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这不起哄吗？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说真的，您家了几口人？ 哎，四五口人， 四五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轻是轻啊，但是事儿不少啊。 哦， 净是让你心里别扭啊。 您家都谁吧？ 你看，有我，有我媳妇儿，有我儿子您。这小侄儿 是您，甭这么和气。 哎， 嗯， 最可气就我们那孩子。 怎么了？ 您说这有这么着的没有？ 怎么了？ 每天早上起来，天天如是，扒开俩眼，头一句话没别的， 说什么？ 妈妈，你给我2毛钱，我买吃的。哎，您这孩子像话吗？ 那可不是嘛，谁家的孩子不这样啊？睁两眼就要钱，爸爸 啊。 我这叫你呢。 不是，我这不是给您上搭下音吗？ 给我2毛钱。 没钱。您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啊，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这没有吗？ 没有，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你还小呢，你50多了。 这不就谁？ 我呀，我说我们那孩子呢。 所以你们那孩子有50多吗？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要钱干嘛呀？我饿了。我说你又饿了。 嗯，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怎么了？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啊 啊！ 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到现在啊？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这不含糊？ 我都没听说过。 嗯， 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他不是没辙吗？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今儿我一子没有， 这好吗？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怎么着？饿了喝凉水？ 你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 嗯， 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哦， 回来，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跟挑的，嗯，那上礼拜五的水， 呵，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这好吗？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认认的了。 这好吗？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就好对。 告诉你，淘气儿，明儿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嘿，拉平了， 坟地改菜园了，满拉平了。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你看他倒满不在 的。谁让咱们没钱呢？ 那可甭咱们的啊！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这还合家欢乐呢？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儿， 好吗？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来教客了 啊！那喊回事嘛。回事，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不是那倒水的盖儿，有人找我。 哦，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门外来的是谁呢？这段传统相声周挑子，我们请您广告之后下半时段再继续收听郭全宝、郭启儒二位的表演。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抓着天使的翅膀，

唱响祖国颂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入夜之后，本市刮起了3到4级的偏北风，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开始本市的气温将有大幅度的下降，请大家出门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0度到-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羡天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迅速过了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面呢，我们请您欣赏郭全宝、郭启儒二位郭爷啊合说的《周挑子》，刚刚开了个头。这是一段传统作品。需要说明的是啊，在上个世纪50年代，很多老演员都放弃了这个作品。为什么呢？这段子当中啊，还是有一些相对较为庸俗的成分，逐渐呢演的就很少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相关领导同志的建议之下啊，和当时这个文艺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个单位和相声老演员、曲艺老演员们整理挖掘了一批传统相声作品，进行了录音。所以您也能够听得出来，刚才这段周挑子是室内录音，不是剧场实况。应该说啊，当年保存的这一批资料，对我们今天研究相声、欣赏传统段子还是提供了很好的版本的。请您继续欣赏郭全宝、郭启儒何说的周挑子。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就好对， 告诉你，淘气儿，明儿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嘿，拉平了， 坟地改菜园子，满拉平了。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你看他怎么门不在 了？谁让咱们没钱呢？ 那可甭咱们的啊！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这还合家欢乐呢？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 儿，好吗？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来教客了 啊！那喊回事嘛。回事，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不是那倒水的盖儿，有人找我。 哦，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是您的外甥男外甥女啊？ 不是教客， 姑爷姑奶奶。 嗨，你怎么连教客都不懂啊？ 这是教客，那是谁呀、啊？ 我岳母。 嗨，这是哪儿的事情？ 丈母娘。 是啊， 啊， 他你呀、啊、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客。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客。 这位给错教了。 嗯，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那是，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 嗯， 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您又吃了饭来的 啊？ 您不许上 我 这儿吃。 您怎么？我您这像话？ 怎么的了？ 啊？ 怎么了？ 怎么了？有跟老太太这么说的？有说吃了饭再来的，像话吗？那应当得这么说呀。啊，老人来了，您来里请吗？您坐车来的？您不那什么车钱我给吧？哎，您那个您啊，没吃饭呢？没吃饭咱们什么？咱们甭家了吃了。咱们什么？咱们出去吧，咱们下馆吧，哎，随便吃点什么， 这个像话。嗯，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嗯， 我没钱呢。 没，那没钱你咋整的也得这么说。 那不成，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呀？ 这实心眼儿。 哎，我们那孩子要钱我都没给，他来了能有钱吗？ 对， 我这么一说，为是让他生气，他一气他不就走了吗？ 你这什么行为？ 哎，你别说，我们这岳母还真有志气 哦， 说出那话来对得起我。 那是啊。 哎，姑奶，你这怎么说话呢？外人人家挑你的眼不挑。 这话对。 有问我说吃了饭来的， 还是的。 我吃了饭了，我吃的面，我吃饭了又。 你听听， 告诉你吧， 嘿， 我但凡有饭辙，我不上你这儿来。 哎，这。没吃呢。 哦，吃定了我了。 嘿， 我行了，怪磕碜的、哦、别在这儿嚷嚷了。您没吃饭就没吃饭吗？赶紧万里请进屋、 啊、哎，屋里坐着吧。 您不是没吃饭吗？没关系， 哎， 有您有我，有您闺女，有您外孙子，咱们几口人热热乎乎，咱们上炕， 咱们吃饭呢， 咱们睡觉啊。 睡，我这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哎，您糊涂，我们家那炕是宝贝炕。 哦，你们家那炕上出饭？ 哎，不是，当初搭那炕的时候我出的主意。 哦， 那个炕啊是倒欠坡， 啊， 前边低后边高。 是啊。 哎，这炕是宝贝炕。 怎见得是宝贝炕？ 你看，你要饿着肚子睡，我们家那炕一睡就饱。 那怎么睡饱了？ 你头朝下睡啊。 啊，头朝下。 哎，控饱，心火一上来你饱半个月也能够。 饿着呢， 饿着你头朝下呀， 饿着头上叫空饱 啊， 吃饱了， 吃饱你头朝上啊，消化食水啊。 你要是半饱呢？ 那你就横着躺着呀。 横着不行啊，都往下轱辘啊。 轱辘不了啊，炕中间有空脸儿，别根擀面棍往腰眼上这么一别，要不要来？ 啊， 你有空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这样了，我去你。 我们家的家规呢，真叫严呢。 还有家规呢？ 您可别见笑 啊。 只要我一发布命令，我说咱们睡觉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得睡。 你瞧， 只要第二天我一喊说起来不，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起来。 倒是家规好啊。 也不是什么家规。 嗯，怎么 四口人就盖我这一大棉袄。 哦，都盖你这棉袄啊。 晚上说起来我一穿衣裳，他们不起来，不二四杠来个大亮板。 好嘛，全给冻醒了。 头天晚上我说睡觉喽，稀里呼噜全睡了。 嗯， 到第二天早上我说起来喽，全起来了， 全起来了， 就有一个人没起。 谁呀、啊？ 我岳母啊，我们孩子他姥姥没起来， 他怎么睡着了？ 还在那儿忍着 啊！ 我这心里很不痛快， 你瞧， 大为不悦， 还大为不悦呢。 我说您这怎么意思？嗯，您这就不对了，您这不是破坏我们家的家规吗？ 哎呦，就这家规啊！嗯、 我说起都起，为什么您不起？ 嗯， 等我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瞧。哎呀， 渗着了 哪儿啊，把我吓坏了。 什么事啊？ 一看他那颜色也变了，耳朵边也干了，鼻子翅也扇了，下巴颏也抖了了，直翻白眼儿 啊。怎么了？ 空晕了。 哎呀， 背过气去了都快。 你把这谁睡过你们这宝贝炕？ 当时我吓坏了，我是妈子前心垂后心，多归阳来少归阴。 嗯， 我说老老啊，我说老老啊， 怎么回事？你还要唱呢？ 我这么一喊呢，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那是不愿意了 呀。这真是缺德，我妈也是没骨气啊，这样穷亲戚来个什么劲儿啊。 嗯， 你忘了他妈上咱们家去吃着这个拿着那个，临走时候趁挑眼不给雇车了。 嗯，对， 今儿您上这儿来，您看睡这样炕，您哪睡过呀？您看把您控制这样啊， 这是饿的呀。 那 我就说了， 预备点什么吃吧。 我说姥姥，您几天没吃饭了？ 嗯， 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这话对，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什么。 好嘛，七天了。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 嗯， 要给她来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那怎么办呢？ 应当给她弄点藕粉， 哎， 啊，滋润滋润。啊，冲点茶汤， 对，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哎， 和俩白果， 好，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哎， 或者是给他弄点啊，包饺子， 那就赶紧给他预备吧， 好不好？ 好啊， 好， 哎， 钱呢？ 没钱呢、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这净他妈热闹嘴了，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啊，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对， 嗯，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好， 她还有钱呢。 你瞧，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对喽，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屉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哦，一百块钱， 一分钱， 一分钱呐。 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犄角呢。 哎呦个，这跟没有一样啊。 我说你这叫起哄，你说你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犄角，这买什么呀？ 这话对呀、啊、 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是啊， 我们这儿正在为难呢。 嗯， 哎，可巧门口过来个救命星。 什么救命星啊？ 卖粥的老李过来了。 哦， 早晨起来卖早点不是有卖精米粥的吗？ 是啊， 那李掌柜的过来了。 嗯， 堵着门口一吆喝，粥啊，救米粥！我说媳妇儿， 哎，这次， 我说你怎么意思？ 我这会儿嘴馋。 你是看上我那一分钱了？ 是我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我说你赶紧上外头端粥去。 嗯 啊，把砂锅摘下来端粥。 哎，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怎么了？ 不就这一分钱吗？ 啊， 您还摘砂锅呢？ 啊， 就拿个碗就行了。 你糊涂啊！我们家盆碗锅灶全卖了，就剩这砂锅了， 就剩这锅了。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啊！ 早上起来我漱口洗脸，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子， 呵， 做饭刷家都是他。 哎呀， 这还有个名堂呢。 什么名堂啊？ 这叫一品锅。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要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嗯，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别人给的钱， 先别给他钱。 哎， 啊、 你要先给他钱，他一瞧说缺犄角，他就不要了。 嗯，怎么样呢？ 花这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哦， 先给这锅给他， 啊， 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来，你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那是干什么？ 哎，有用途啊。 嗯， 他要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呢，你白赚三口粥喝。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我媳妇听我的话， 嗯，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嗯， 大方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哦， 一叉腰往那一站， 嗯， 一说话这味儿， 怎么说？ 要卖粥的，粥来，粥掌柜，粥郎 ，Mr. 粥， 您要？我说这位卖粥的姓周啊？ 不，人姓李啊。 那管人叫周郎。 鸡蛋化花 怎么讲？ 冲熟 好嘛！ 卖粥的过来了，哇、哦，大奶奶，你早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哟，您给我们盛一分钱粥吧。 嗯， 您给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儿稠的。孩儿们多，分不来回眼打架。 嗯， 买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嗯，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哦， 乱她的脑筋。 怎么？ 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嗯。 这边啊跟他说话， 嗯， 为了让他乱脑筋呢。 哦， 他一顾了我媳妇说话呢，他不是多盛几勺粥吗？ 这好嘛。 哟，周掌柜的， 嗯， 您看您多好啊，近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加拿大奶奶啊给你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嗯，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嗯， 有空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嘿，好啊。 卖粥的一听，他哪见过这套话？ 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卖粥说，大奶奶打那么帅，哪有什么帅的，懂懂懂，六表。 好嘛， 好，逛了逛灯， 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真不少。 我媳妇儿真听我的话， 怎么样？ 接过这粥锅来，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喝不了多少啊。 下去半锅， 嚯， 他饿精了。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半锅，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 嗯， 给您这钱。 嗯， 买粥的一接这钱票啊。 嗯， 猴舔蒜罐子， 怎么讲？ 翻白眼了。 你听嘞， 我打您嘞，你这个钱我使不了啊。 嗯， 你看缺个几角， 对， 你可以换换呗。 嗯， 我媳妇故意的一愣 啊， 哟， 嗯，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的很，很对不起。 嗯， 这是怎么话说？您看还缺个几角，哎呀，我还没有零钱。 嗯， 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我多少钱呢？ 都是8万块钱一张的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这么说解穷，你管呢？ 好嘛。 这么一来，买粥的没主意了。 嗯， 哇，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 嗯， 这钱他是用了。 你听哎， 像我媳妇那个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儿啊。 对， 不接。 嗯， 我媳妇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 哦， 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来奉承奉承他。 哦。 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 嗯， 他没听懂我媳妇说的话的意思， 你瞧， 误会了， 哎呦， 他还以为我媳妇说那话是损的呢。 是啊，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 嗯， 打起来了， 哎呦， 我出来这么一劝呢，跟我也打起来了， 你瞧， 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归法院了， 怎么着，归了法院了 啊？ 这个真不值当的事。 我媳妇这人会说话呀。 那么你媳妇跟他说什么来了？ 我媳妇说这两句话，您在旁边，您拿双筷子这儿听着。 嗯， 哪句话如果不对，您就给煎出来。 对 啊， 这个道路不平，旁人铲呢。 就是啊， 啊， 我媳妇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哟，卖粥的，您这人可真不错。 嗯， 一分钱缺几角您用了，粥呢您总算是盛的不少。您这简直不是盛粥，您这就是积德修好。 嗯， 哎，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 哎，这话倒是说的。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嗯，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的怎么样？ 嗯， 我媳妇这人说话， 嗯， 非常的有寸量。 嗯，是， 并没跟他多说呀。 是是是， 才30套50套。 嗯， 一个小男妇女的愣说出来以后，你看卖粥那脑袋这么一摇晃， 嗯， 跟车轮似的。 哦， 嗯，不行，哪可不行，不行，他愣敢说不行。 嗯， 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呢？ 对， 啊， 要说这个卖粥的，这叫不通人情， 太不知道事物了。 连一个小男妇女的跟你张了会的嘴 啊， 这叫张口容易闭嘴难呢。 却又来呀，啊， 跟你要说寻点什么麻花， 嗯。 哎，说的嘛是30套50套， 哎， 那么10套8套不在他给吗？ 也许你还呢， 是吧？你就给个5套6套的，咱不能嫌少。 就是， 是不是？ 哎， 怎么这么脸硬，愣敢说不行， 不像话？ 这像话吗？ 真是 太难了， 嘿嘿， 不通人情了， 哎， 嘿嘿，这搁着我呀，是这个卖粥的呀， 你就行了， 我也不给， 我，哎，哎。这卖粥的跟你是沾亲 啊？啊，我们不沾亲， 代顾， 啊，也不代顾。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那个礼 没关系 啊。 你不就是不给吗？ 那怎么着？ 我们俩字。 嗯，啊，哪俩字？ 不要。 你想要的人得给呀，啊， 嘿嘿，哎，上帝睁眼， 哎啊，上帝 让他报应， 他报应了。 嗯， 挑子翻了，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 扁担折了， 那管什么呀？ 怎么报应了？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儿捣乱吗？ 啊，是啊， 借边高台阶儿， 嗯， 有一黑油漆门， 哦， 出来一老妈子， 嗯， 端着一小钢种锅，拿着5块钱，又买烧饼果子，又盛粥， 嗯，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这叫财神爷， 嗯，报应了。 怎么？ 他过去一接钱这功夫，他那粥挑子落着空呢， 嗯， 我媳妇儿一声没原因，捏了俩果子。搁嘴里吃， 哎呦，偷人家去了！ 胡说，拿的 啊，那是偷的。 嗯，这人不懂字眼儿。 那，啊，怎么？ 夜晚为偷， 哎，是 薄昼为拿， 哎，薄昼为抢。 这茬甭提了， 不提了， 反正你吃不着， 我也不吃。 真是，我媳妇那一吃 啊， 该着出事。 怎么？ 麦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你看， 我说你是黑鸡的你， 嗯， 娘们儿，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抽我果子？ 没得 啊，你这怎么回事？ 嗯，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打上了吧？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啊！ 我媳妇练过武术 哦。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怎么样？ 他这嘴巴到了， 嗯，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嗯，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怎么样？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砂锅， 砂锅一分个，咕叽整扣我媳妇脑袋上， 这好嘛？ 砂锅也碎了，脑袋也查破了，连血带粥直往下流啊！ 得， 我媳妇速床厉害， 那是， 那俩手能饶他吗？ 抽他的嘴巴， 往嘴里糊了粥， 耶。 好喝， 这别胡了了，喝。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嗯，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泼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得，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怎么着？ 就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啊， 踩在我媳妇脖子， 呵， 俩手往外掏果子。 哎呀， 你给我吐出来！掏出来，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的。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嗯， 那是真赃实犯。 是啊， 我媳妇可真急了。 怎么样， 躺在底下， 嗯， 嘴里就不饶他了， 骂他 赶紧嚼这俩果子。 这好嘛，嗯，还没忘了吃， 啊，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得了 你掏不出去， 嗯， 掏不出去我就不信， 嗯， 你得给我掏出来。 瞧 摁那儿还掏。 哎呀， 他有像灯有像火的。 嗯， 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儿去了。 是啊， 我全忙我出来， 嗯， 还在家里忍着呢。 嗯，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在那儿掏果子了。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 哎， 我说该，应该掏。 哎哎，你 这打死都不用。 这没事，你这地儿没有夫妻之情啊。 嗯，我媳妇没有夫妻之意。 你怎么？ 但分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我说你还争嘴呢，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你出去瞧瞧去吧。 后来啊，还是我们那岳母说，嗯，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 嗯， 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这话对啊， 我一听也对。 嗯， 我出去瞧瞧去吧。 哎， 到门外了，我一看， 嗯 嗯，就是卖粥的一人按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啊，过去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是啊， 哎，卖粥的干什么？ 嗯， 他是一个妇道人家。 嗯， 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你这么着，你撒开他， 完了你跟我来。 我是劝架的。 我这 啊，没我什么事啊。 我你怎么那么发性啊？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那你过去跟他支棱两下子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 这有， 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这个罚人一个， 横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的。 哦， 我说卖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不是？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 嗯， 再说也不是外人。 是，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哎，这啊什么？那你的媳妇儿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媳妇儿拉官堆了。 他说赞媳妇儿， 嗯， 那不要这媳妇儿， 嗯， 哼，你算干嘛吃的？ 对， 我跟那还得掏我的果子， 还问朱涛， 他还掏果子， 嗯， 这不是如同往我脸上画道吗？ 嗯， 他这是损坏我的名誉， 你还顾名誉呢？ 哎，你要知道，名誉乃人生第二条之生命。 哦， 他既然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不能顾全我的生命。 那怎么样？ 这个人呐， 嗯， 哎呀，野蛮现象。 嗯， 我这不能以文明对待， 干嘛？ 是非以武力不能解决了。 你听， 明着我是打不过他。我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嗯， 我转到麦粥的身后的，我是铿铿一把 掐他的脖子， 抢俩果子我也吃了。 你也抢上了？ 我也饿着呢。 好嘛， 他一看他急了， 嗯， 哦，这就行了，我这个买卖就不用干了。 说话对， 哎，他偷果子，你过来也抢果子，行了， 嗯， 我跟你拼命。 急了， 他撸下扁子来，奔我要拼命 啊！ 您忘了？他这大脚丫子踩着我媳妇脖子半拉多钟头啊。 是啊， 他猛不丁的这么一抬脚，这个烂可就惹大了。 怎么回事？ 他忽然间一抬脚，就瞧我媳妇那脖子咯楼一声 没气儿了， 果子这才咽下去。 咽了。